自己一点都没吃亏。对整个宇宙一切人事物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个人不是凡人，这个人是佛菩萨。你达到这个境界，你成佛了，成菩萨了。我们看这段经文，若闻佛号，心中欢喜，于佛今日多无所信，皆从我道中来，俗养为敬，未当度脱，故心何以不信相耳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何以不信者，经上说的是从三恶道来的啊，三恶道魔鬼地狱出生啊，为什么呢？俗世造的罪业啊，受的苦报还没受完呢。得度的机缘还没到。所以他不能相信，他不能接受。能够相信，能够接受，缘成熟了。那是什么？业障、苦报快要尽了。人不能造业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六根接触的境界，时时刻刻在引发你造业让你冲动让你感到不平，让你感到受委屈让你生起怨恨甚至生起报复这都是环境促成你造业。造业后面是三恶道的果报，太可怕了我们如果不信，早就到了这个境界现前怎么办一定要想到，如果我被这个逆境恶缘影响了，我将来要堕三恶道。想到恶道苦，恶道可怕，那怎么办？忍受啊，忍辱波罗蜜，不能忍也要忍对于给我困难的人不要计较。为什么？要是放在心上计较，会引发将来冤冤相报。你这一生这样对我，

只有一个愿望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其他的统统放下了。啊，什么时候往生？我希望今天就能往生。我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啊，帮助众生是缘。那我们每天两个小时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这是缘。我在这里说做报告，你们能够打开频道能收听，这就是缘。学清教念佛，心是清净，心是平等的，啊，智慧增长，烦恼不生的，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这句佛号能扶助烦恼。啊，念头才起，借着就是阿弥陀佛。我做的功夫就是这个，非常简单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统统归到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里头两句最重要的话，为度者念度，为安者念安，这是一切众生迫切需求的。啊，哪一个不是盼望着呢？佛菩萨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没度啊，不安呢、啊，真的是不安呢、啊。不但我们不安，你去问问哪一个人身心安稳。几乎找不到啊！没有一个身心安稳的，没有一个自己有把握能超越六道轮回，啊，能往生净土。不修净土的人也不必说了，修净土的人连往生都没把握。老和尚净宗念了一辈子佛，问他有没有把握，没有。他不是讲客气话，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没有？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，心量没多开，还是小心眼，这就不行了，没有放下。名闻利养没放下了，贪嗔痴慢没放下，这是大麻烦啊，大障碍啊。 我们要想得生得度，要想得安稳，就要把这些东西放下，一身一心就安稳了。像前面所说的，住弥陀之所住，行弥陀之所行，念弥陀之所念，你心就安了，心就定了。经上真是这样教导我们，我们没看懂，没有在意啊，这个过错是我们自己，经没错，佛没错，传法的老师都没错，所以责任呢还是要自己承担，不能推给别人啊，推给别人就错了。有缘分亲近善知识是必要的，没有这个缘分，老实一般身负啊，著书千遍，自然就开悟了。啊，可是自己的毛病习气要改，如果不改，是你开悟的障碍，你开不了悟。毛病习气是什么？真的，专看别人的毛病。不知道自己的毛病，啊，会批评别人，不接受别人批评，啊，别人批评你就生气了，就怨恨了，啊，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，啊，他的批评是不是正确的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似是而非，都是自己以为怎样怎样，不是如来真实一样。如来在经上讲的，你没听懂啊？啊，在这一方面，争议较多的。真正的心是什么呢？真正是嫉妒傲慢，是从这个心里流出来的。啊，法师把经讲错了，他以为讲错了，不合他的意思。啊，合不合如来的意思呢？给诸位说，如来没有意思。释迦佛讲经49年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我常说了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它有什么意思？啊，经怎么说出来的？你看这个经，阿难起前啊。有人问佛了，佛自自然然回答的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所以佛没有意思。那么讲经的人有意思，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啊，怎样才能跟佛的意思接近呢？跟佛的意思接近，就是跟性德接近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 要真修啊，不真修见不到真实性啊，真修的人能见到真实性。真实亦是无义，从无心流露出来的是真实。真实亦是契机切理，但如果自己没有开悟，争论很多，开悟之后所有的争论都没有了。那么现在有争论的地方，大家跟他辩论，这个毫无意义。佛遇到真论的地方默然，一句话不说。真论完了，让你们自己去想，末法时期，特别是戒律，几个人之间我没有看到过，偶尔有看到过持戒的啊，持戒的大致怎么样呢？常常批评不持戒，这是不是真持戒？不是，真持戒的人不批评人，持戒的人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为什么呢？持戒的目的是得定，得定的目的是开智慧，这是一条成佛大道啊。有傲慢心，有嫉妒心啊，执着分别重，决定戒定慧三学全部都没有啊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，不容易啊。现在这个时间，世尊的末法，各个宗派都衰了，真正修行人稀有难逢啊！我们活在这个夹缝当中，知道自己不是上根地支，下下根人呐、啊。唯有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我们只要自己能得生，功德就圆满了。啊，对于别人的指责，我们感恩。没有怨恨啊，好好想一想，指责是对的，我们要改过， 指的是错误的，要原谅他。他没有学过，啊，不要跟他计较，也感谢他。啊，唐太宗就有这个雅量，有人当面他指责他，说他的过失。啊，太宗旁边的人说，他这个人对你有误会。你没有这个过失，他诬赖你。唐太宗笑笑，他是好人，他敢讲话。那我们好好承认，为什么？如果我处分了他，将来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讲话，这是高明的，这人度量大了。啊，所以他能成为一代圣君。啊，错误的指责也不会处分，不会责怪。啊，只是你见识不广。啊，认为你是好心，你没有智慧，没有见识。啊，常常会错怪别人。啊，你错怪了圣贤君子，他不会计较你。如果你要是对小人这样，他非保护你不可，那就会惹来麻烦了。啊，唐太宗是个圣贤君子啊，不容易。啊，大家知道了，我这一生受人指责的太多了，有意无意。啊，回报侮辱，啊，障碍陷害，层出不穷。啊，报纸上、杂志上、网络上，到处都是。这日子怎么过呢？啊，平心而论，我们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东西统统都没有。所以这一些不必管他了。啊，他们都是好人，他们都是菩萨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我们以恭敬心来对待他们，我们就没有过失。啊，所有一切指责，我们认真反省，有没有？有则改之，要感谢他；无则加勉，也要感谢他。啊，这么多人常常在督促。常常在看到我，我不能有丝毫错误。啊，误会是决定免不了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承受，不责怪别人。啊，不要为这些事情去操心，要把时间拿来念佛。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要分秒必争，分分秒秒念阿弥陀佛，别管闲事。啊，我们只求往生。啊，所有一切的侮辱， 啊，毁谤这一类的，通通是我的增上缘，帮助我消业障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要有怨恨心是错了，那我就造业了。我只有感恩的心、恭敬的心来承受，这就消业障。啊，这一时没造的恶业，前世有啊，无量劫来哪有不造业的道理啊？啊，所以是善是恶，是是是非，是祸是福，都在自己一念间。我这一念统统转到阿弥陀佛，这就能生净土，那就是消业障。啊，决定不能把这事情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，我们往生这条路就断掉了。啊，这一生不能往生的，这个损失太大了。啊，就不能干这个傻事，对人要感恩，啊，永远生在感恩的世界，这就对了。那么这种事情啊，或是心生，我们常常见的，我们自己能克制，可是一般人克制不了啊，不肯让。因为这个就结怨了，引起往后冤冤相报，这是决定的错误啊。我们修复在这一方面要特别谨慎啊，特别是小的怨恨、小的不如意，一定要懂得让。有一方让，这个问题就化解了啊，决定不要去坚持。如果是个人名门利养，那根本无所谓。啊，我们相信命运，命里有的时候决定有，命里没有求也求不到。啊，命里有越让越多。啊，这是我们学佛了，真正得到最大的受用。啊，就是忍让。啊，一次大的忍让就有大的提升啊，这在我一生当中大家都看到的啊，方方面面的提升，好事啊。啊，所以要从心底里头把那个真啊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，要真正把它拔掉啊！你在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。啊，特别。是受到冤枉的时候，受到别人陷害的时候，受到别人侮辱的时候，一定要忍住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看作考试啊，老师来考试，看看你功夫够不够 你通过就及格，就提升了，不能通过你就堕落了。啊，要想到佛经上所说的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啊，你只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真的是好事。人如仙人，遇到郭里王各级身体，好事。他提升了，提前成佛了。啊，这个机会学给他的。啊，这过往给他的。过往真的是成恨心了，但是菩萨是慈悲心的，不但没有见面，把这个事情化解了。啊，格力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是暴君。啊，人如仙人告诉他，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。啊，人如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如尊者，啊，正阿罗汉果。乔成如尊者就是那个时候的格里王。啊，不但没有怨恨，双方都成就道业。啊，这个好，这永远要记住了，要学习。啊，一时或其相度。于尊崇之心，啊，故于或时心生，啊，这个心性有，在这个时候要特别提起提醒智慧，决定不能成，啊，要平时养成习惯，什么样的争端到我这儿来，统统化解。啊，增名名给你，增利利给你，啊，总让你满意，这就化解了。我们自己决定没有损失，慧怒、嗔恚、分为三毒之一。一时嗔心造成小恨，这个小恨要不化解，麻烦很大。为什么呢？底下说，但冤冤相报啊，无有计时，无有意识。这是真的。啊，大家去读《安世全书》。前面一半文昌帝君应之文，啊，文昌帝君自己说，他一时七世为一世大夫，啊，为了小不忍，犯了过错，给这个冤家冤冤相报，越报越惨，越报越严重。最后还是遇到佛菩萨帮他解决了。啊，这些案例 我们都要记住啊，是愿增常悔呀，互相杀害，愈演愈烈，果报都在三途，都在地狱。故云后世转至至称大愿啊，这个卦会是如琉璃王未报虚愿，于杀尽世中。啊，这个里头有一段故事，好像我们参考资料里头啊，有这段啊，在三藏法书这是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波斯匿王心烧王位啊，师臣求亲于迦毗罗国世中之下啊，时摩诃难毕生隐忍，眼毛短针啊，送给波斯匿王啊，以后呢，他生了一个小孩，名字叫琉璃。今年八岁，与梵智子好苦，好苦是梵智子的名字啊，到摩诃难家。这个时候迦毗罗卫国兴起一个讲堂，于请如来于中供养啊，二十琉璃太子王至讲堂，即身师子之座啊，时注射指示下族的人见之骂他啊，这个小孩是奴婢所生的啊，怎么敢坐在梵中啊，于是出于梵智子好苦也，此住世中，作母回辱乃至于此，我后少王位时如当告我此事啊，这是他受到侮辱，等到将来他继承王位，让他的这个周边人提醒他啊，琉璃太子以后确实做了王位了，好苦把这个事情告诉他。琉璃王疾病王法失中，这是静音这静音是个原因，原因呢，原因在后头啊，有因没有缘，不会起现象，不会发生问题，所以一定有原因有因缘啊，佛告比丘，这佛说的往昔之事，这很久之前，此罗叶城有不日城啊，时事积浅，彼城有池多余，是城中人向于池中捕鱼食之，这个池中有两种鱼夜明，这是不是念夫啊，这个字有没有差，没有差啊，二名呢都是过怀抱怨，时有一小儿在岸，见鱼跳而喜，一丈 大比于头，二十罗列人者，今是中士。啊，这是从前这个因啊，种下的这个因。这个富余呢，就是今天的琉璃王。多学余呢，这就是繁智好苦。那小红小孩呢，就是释迦牟尼。前世的因缘，故琉璃王杀是种因。啊，下面也有琉璃王的一个简单介绍。那么这就是说明释迦族原来是一群渔夫，以打鱼为业的啊。琉璃王这一族呢，就是这个池鱼的地啊，当时把这些鱼杀来吃，接着流出啊，这一生又遇到这么小的事情，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啊，辱骂这个王子啊，这是禁言，禁言原因，因缘之火啊。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事情，能不能救呢？不能救。业力不可思议啊！目犍连有神通，用他的钵装了500释迦族的人啊，送到天上，想避免这个灾难，佛就让给这个给大家讲讲这段因缘啊，让目犍连神通第一，让目犍连你再去看看你的钵，结果他就看了，钵里头人都化成血水，这样才知道定业不能避免，逃不掉的啊。说家子这个释迦牟尼佛告诉他的族人逃亡躲避啊，所以他这个家族一部分人逃到西藏啊，在后藏啊就定居下来，以后再没回去啊。这个事情是张家大师告诉我啊，释迦族的这个后人都在西藏啊，等于说佛教啊全到中国来了啊。在历史上有过这一次战争，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啊啊，决定不能杀生的啊。那么今天有很多信息都讲了有大灾难，那我们怎样避免呢？几乎也是有同样的信息，多方面的信息告诉我们三桩事情。第一个，要吃长素，不要吃动物肉，可见的这个灾难与杀业有密切关系啊！我们要忏悔，不再吃动物肉。第二个呢，要有爱心啊，要能爱一切众生 啊，第三个条件是要能镇静，灾难纵然来了，不可怕，啊，不危不惧，你能够度过这灾难。如果灾难来了，恐怖，那我们相信可能是被惊吓而死的人很多，被吓死了啊！所以一定要能够定住啊，心里头不惊不怖啊。我们学佛的人，咱一念佛最好，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啊，别去想灾难。佛在经上多少次教导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心里头没有灾难，世上就没有灾难啊！法从心想生嘛，啊，心里面想佛，那极乐世界会现前，佛菩萨会现前啊，想灾难，灾难也会现前，何必去想它？啊，常常想灾难，这是负面的意念，不好啊。我们要把负面的清除掉啊，有个正确的观念啊，正确观念在佛法上，让我们想是善六好。六度十愿，这是非常正面的思想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头，我们常常想到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，这些都是纯正的念头，不会带来灾难。日常生活当中特别要留意的，有一些小的冲突立刻化解啊，决定不能生，吃亏好记住，吃亏有福，肯吃亏的人会有福报啊，古人讲吃亏是福啊，很有道理啊，不跟任何人发生冲突我们再往下面看，世间之事更相患害啊，只是世间冤冤相报的事情啊，互为祸害，既造业因，必结恶果。报应虽不立即显现于当时，古人虽不临时，但因果不虚，绝当报偿于后世。我在学佛早年，那个时候已经出来讲经的，讲了眼睛，那也是一部大经啊，当时一个吴余庆老居士，浙江温州人啊，在台湾也是个小企业，他是制造脚踏车啊， 有一个这样的工厂生产，叫他去啊。老居士每一次听经他都来，最早录音是他做的，他每一次来都带个录音机，录音不是录音啊，那个录音从前最老的箱子好大好笨重，用了弹带叫起来转着这种袋子啊，最早的，但是我们都没有设备啊。他告诉了一个真正的故事，冤冤相报啊。他有个朋友在上海，他们都做生意的啊。抗战期间，这个朋友啊是在一个轮船公司，其实轮船只有一条，只有一条船啊。老板是德国人啊，因为他做事情很负责也很认真，老板很信任他啊，把这个公司交给他代管。他回国，回国之后就没有再回来了，所以这个产业就变成他的了。那他很会经营，以后又买了几艘船，这公司就越来越大。那以后结婚也生了个儿子，啊，儿子也很可爱。那可是儿子不孝顺父母。啊，很浪费，不知道爱惜物品啊，用钱更是浪费啊。有一天好像是他过生日，请客大家吃饭的时候，来后席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他的儿子的面孔啊，是在前头老板的面孔，他马上就想起来了，是老板的头来啊。所以他很聪明，当众啊就宣布这个所有产业是他儿子的，就转到他儿子名下，这念头转得快呀。那知道这是他的产业，你全部还给他啊？晓得什么？他是来讨债的啊，所以他的态度不孝顺，不孝顺父母啊。对于这用钱方面是，这个丝毫都很大方，他不吝惜。啊，很浪费就是了，啊，这一下就觉悟了，这真的事情，他亲自，这是他的好朋友，啊，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这真有讨债来的，啊，那你就晓得，你要杀人，杀人要偿命啊，他来索命啊。要来报仇啊！现在他要来讨债，你得还钱。这个事情绝对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在一生当中遇到这个事情，绝对不能杀死，不但不能杀人，连动物都不能杀。啊，不义之财绝对不能取。有占便宜的念头都是盗窃，都不可以。 啊，我们能忍一时，后福无穷啊！啊，我在前面跟大家报告，我以前老校长周邦道啊，晚年的时候做官。啊，考选部的常务司长，公家给他们家里装电话，啊，他的儿子，儿子跟我同学，告诉我们，啊，老先生。除非是公事才用这个电话，私事不用公家的电话。他们巷口有公用电话，啊，告诉他儿子，你们朋友打电话家里来可以，你们不可以打出去。你们要打出去的话，这是公家付钱，这个电话费是国家付的。啊，不许过，公家配的有汽车，叫车给他，他上班公司用这个车，宿舍的时候他坐巴士，他儿子给我说，他爸爸老万古，就万古到这个样子，这是国家给你，你当然可以用啊，哪个人不用啊？啊，不用白不用，可是老先生就是这么固执，啊，分得清清楚楚的，啊，国家一滴汽油都不可以浪费，啊，电话费，私人决定不能用国家的，大概到全世界找公务员找不到一个像这样的。啊，他儿女给我们说，我就告诉他了，爸爸是学佛的，懂得因果报应，他这样做后福无穷啊，来生的果报殊胜啊。啊，这是你们不知道，你们只站在眼前，你没看到后来。啊，老先生死了之后，如果不是念佛往生，决定升天道啊！啊，一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决定不违背伦理道德，值得赞叹，值得欢喜。啊，你们做儿女的时候也都沾光。这祖宗有德啊，他做的没错啊，所以像这些事情佛在此地提醒我们，虽不临时因果不实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啊！所以佛提醒我们应机向步。啊，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。菩萨境界性高啊，绝不造恶因啊，绝对不由恶念。啊，别人回报我、侮辱我、欺负我、陷害我，都不能用恶意对他。啊，总要想着这些全是误会，他对我们不了解，那是误会。 绝对不可以有怨恨心啊，那这问题根本就没有了啊。到他哪一天明白了，真正认识我们了，自然就没有了啊。所以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常常反省自己，确定有因有缘，绝对没有一桩事情是突发的，没有因缘突发的，没有啊。我们自己不懂事的时候，过去或者是今生有意无意有得罪他的时候，有说错话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种下的因。今天别人这样对我的，这是报啊，因是自己种的，报应该自己承受，不怨天不由人啊，这才是真正种大福报。啊，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，佛在经上教给我们，先人无知，不设道德，无有愚者，孰无怪也。做什么样的措施都要想到这句经文啊，不要去责怪他，他没有受过伦理道德教育，没有受过佛法的教育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做错事情是可以原谅的啊，他不知道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。今天认为报复是正常的，我们要理解啊，就不会责怪他了啊，也不会怨恨他了啊，自己要做得更好啊，避免一切过失就对了。那念佛人为什么还度三恶道？临终一念，没有放下贪嗔痴，我倒去了啊。所以学佛的人，海贤是非常好的榜样，这个光碟应该大量流通，多看看佛弟子生活待人接物要像老人一样，心里面只有佛号，别人赞叹没有欢喜，别人回报没有成慧，心里就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生烦恼，造业受恶报，不放在心上啊。他惹我生气我不生气，我要生气我就上当了。那为什么我会堕落啊？我不生气他堕落，我不堕落啊。如果我生气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堕落，来生见面还算老账啊，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这就错了嘛。那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去啊？我走极乐世界的路不跟你们同道，

念念呢，跟阿弥陀佛的大愿相应，当然得四十八愿的加持。啊，你现前不颠倒，临终就不会颠倒，接近得生了。啊，我们临终这个现前呢，从早到晚常常颠倒啊。啊，也就常常迷惑啊，迷惑好好一会儿又觉悟了。觉了又迷了，迷了又觉了，都给天天搞这个玩意儿，不能不知道啊！如果能保持迷的时间少，觉的时间多，这就是进步，这就是功夫得力啊！能够保持到行的时候。不颠倒，做梦的时候就不会颠倒。啊，那么在念佛功夫里面来讲，你就得到念佛三昧了。啊，三昧功夫浅深不相同。啊，最深的理一心不乱，其次的事一心不乱，这我们前面都学过啊。啊，再其次的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也有三杯九品。生凡生同居处啊，事一心不乱，生方便有余土，理业心不乱，生十报庄严土。啊，过去极乐世界平等世界，同居土里面的凡夫的四十八愿本愿加持，跟十报土的化身菩萨啊，在智慧、神通、道理。几乎都相等啊！这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啊，无比的庄严啊！啊，问题是你的真正认知。你才能毫无疑惑真心真愿真干啊！在现前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根本没有两样啊！为什么呢？境界是心转的，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啊，境随心转啊，那个念头一转，住在此地跟住在极乐世界没两样。住在极乐世界天天见阿弥陀佛，住这个世界也天天见阿弥陀佛。啊，一切众生真的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要真正做好榜样，天下事关键所在就是人与人的交往啊，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这么多，原因是什么？我们没有办法跟人相处，只知道自己，不知道利他；只知道顺自己的意思，不怕别人的痛苦，是这个小子。啊，造成了怨气啊！老祖宗教导我们， 人与人相处要做到仁爱啊，仁，你看中国文字是两个人，二人，不能只想自己，只想自己就是自私自利，就会损人利己，会伤害别人啊，想到自己同时想到别人，这一点很重要啊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多思考一下，不伤害别人，多替别人着想，仁者爱人啊，比爱自己还重要啊！要懂得宽恕。要懂得包容啊，要晓得谦虚，要知道礼让啊。那么这些教诲我们都把它忘得干干净，不能说忘干净，根本没学过，怎么会知道啊？讲经的时候常常讲，没听进去，真正听进去，你不会犯这些过失啊！没听进去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造业啊。总的一句话就是损人利己啊，损人利己做的太过分了，那就是地狱。地狱业报满了之后，在畜生道，在人道遇到的时候，还要冤冤相报啊！只要对方的怨恨没有化解，记在心上，将来就肯定要报应。报应不会报得恰到好处，都会加一点，都会过分一点，所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越往后越苦，双方都痛苦。后面啊，孔子做人表现在外面，表法了，这是每一个学生都承认，老师有无德，温良恭俭让啊，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啊。古时候在我祭祀那个时候啊，六七岁的时候，读书人读长江啊，勉励自己，讲的人有，做的人也有少数啊。那么现在这六十年之后，讲的人没有了，做的人更没有了。我们看到社会，看到大众，日常生活当中，他跟孔老夫子这五德是相违背的。那温良恭俭让的反面，你到处都能看见。所以忠诚要出自内心，内心最重要的把我放下，这是佛法。 诸位都知道小乘须陀洹怎么证的。放下无类的见惑，他就证得。这个无大类的见惑，就是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看法。头一个就是身见。我们想想，哪一个不把身体当作自己？把身体当作自己，永远证不了须陀洹。换句话说，学佛没入门啊。须陀洹是小学一年级，我们在幼稚园呢，不是小学，小学就正够了，小学一年级须陀洹。如果不能把这个放下，是还可以往生。如果真放下了，那往生地位就高了。小乘须陀洹以上，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方便有余土。没放下的人生凡圣同居，放下正确的怎么放下？念头一转，原本我的念头起心动念全为自己，没想到别人，现在念头转下来，统统为别人，不为自己，就放下了。第一念就是能不能转得过来，这是关键。身见放下了，放下边界，边界是对立，两边真妄是两边，大小是两边，长短是两边，上下是两边，人我是两边，两边放下了，不相信，小乘须陀洹真了不起啊！他的概念当中是整个宇宙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，就是大乘教讲无二法门。他虽然没入不二法门，但是很清楚，他知道有这个门。真正入不二法门的，那就不是石头啊，那是明心见性的菩萨，语言叫初度啊，别叫初地，入不二法。《法华经》上讲的开示故入，须陀洹只是开佛之前。悟入都没有。一层向上提升。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，我在这一年当中要取得这个成就。取得这个成就最重要的就是外面放下。不再搞自私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自己决定有好处啊！我们对跟极乐世界、跟阿弥陀佛 越走越近，不要越走越远呐。啊，所以我常常勉励大家了，要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用真心越来越近，用妄心越来越远。啊，这一生当中，这么好的机缘，也只是阿赖耶里面培养一个善根种子。除此之外，没有真正的好处。所以要用真心，吃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。啊，不怕人骗我，就怕我骗人。啊，信用信仰于外呀，啊，对外要讲信，信为道义功德，要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有佛性，相信自己本来是佛。啊，中国老祖宗说的，相信自己本性本善。不能没有信心的啊，相信自己才能回归到自信。如果不相信的话，你这一辈子信不能建立，信不能建立，肯定来生得不到人生。啊，信德是五德最下面的一个，你看仁义礼智信。啊，信没有了，上面全部没有。啊，即信是五德的基础，五德的根本。啊，外面流言蜚语，不要听啊。啊，你爱的，你讨厌的，不能随顺自己的私心。随顺自己私心，你造业。啊，你爱的那个人，要知道他的过失。你喜欢那个人，啊，爱的人就好，怨恨的人要修，知道他的长处。喜欢的人要知道这短处，你才不偏私，大公无私。啊，不至于在处事待人上造恶业。啊，人与人相处，决定不指责别人。守住这一点，你看，海贤老和尚收电费的人，啊，把他加了很多钱进去，那什么，那不都是贪污吗？拿出来，老和尚提出来问他，为什么这个月比上个月多这么多？收费是个年轻人，打了他两个耳光。老和尚赶快招呼旁边人看的时候看看不顺眼，要找他来理论，老和尚算了，不要节约。啊，打我两耳光，给我烧痒，吐我一脸吐沫，等于给我洗脸，包容我，不节约。年轻人对老人这种态度，他自然有果报。啊，这种心态行为，这是造重业。啊，对待一个有德行、有修行的老人，这样的侮辱他，这个罪可重了。啊，怀疑我们的， 我们对他更加诚信。别人有些困难，一定要帮助他，尽心尽力。来对待他啊，暗中施恩于人，不求回报，断恶修善不需要人知道，学老和尚一生精进，一生不改变了啊，确实做到了。我看他墙壁上挂着四行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无论别人怎么样侮辱我，都要原谅他啊，学老和尚不要计较啊，只是这个一个时代，众生非常可怜，父母没有教导他，老师也没教他，社会上也没看到好样子，他怎么可能不学坏？啊，你想到这些地方，你就可以原谅大家了。我们自己受再大的委屈没有关系。我们把目标移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条路他拦不上。文革期间，红卫兵把寺庙毁掉了，佛像砸碎了，逼着出家人还俗。啊，老和尚也离开寺庙，他们让老和尚当生产队队长。老和尚一切随衡水众生，无怨无悔。啊，不跟念佛，心里的念。口不念，不肯拜佛，晚上半夜起来拜。啊，功课每天不中断了，形式上减少一些，心上没有减少，念念都是佛。啊，这个老人点点滴滴都是我们的好样子。常常接近他的信徒，他告诉我什么都知道，只是不熟。啊，佛门里头善归无界是善，这是大根大本啊！我们受了有名无实，啊，怎么有名无实？没做到啊！形式上受到，做一个仪式，做完了就完了了，什么也没有了。那三归是归于觉、归于正、归于净，觉而不迷是归于佛， 正而不邪是归于法，静而不然是归于身，没做到啊！啊，三归是总的方向，总的纲领啊，落实在无界世上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词，有没有想一想，无界世上里头符不符合？啊，如这个符相符合的是善，相违背的是恶，自己能够这样观察。这是修行的第一步啊，你就知了，觉悟，觉悟之后要做到，做不到没用处啊，做错了要知道改，没有做的要发现做。这就是三十七道品里的四正气。啊，那么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这是中国人千万年来做人的标准，现在都丧失掉。啊，中国东西好有价值要看古时候，现在看不到，所以现在讲到中国传统文化，外国人怀疑是有道理，既然这么好你们为什么不要，那就值得怀疑。啊，你们说佛法好，为什么你们不肯念佛？那可能佛法不好。啊，就这些，我们都认真学习，如何第一次？我们把经典教训能够落实啊，普贤圣人是化身菩萨的代谢啊，明心见性的人个个都做到修学净宗的人。要留意，为什么净土法门就是普贤法门？你看《无量寿经》第二品，得尊普贤啊！普贤在华严会上最后十大愿王倒归即佛，这些经文明显的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是普贤世界。极乐世界的人人人落实普贤誓愿，那我们要能够学一点普贤学历，跟极乐世界就很相应。那极乐世界的菩萨看到你都生欢喜，你跟普贤誓愿相违背，天天念佛，极乐世界菩萨看到摇头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普贤菩萨跟一般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心量大，用真心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。 那所以是化身菩萨了，他的心就是法界，就是法性啊，确实是清净平等觉，达到究竟圆满，这就是菩提啊，这就是阿弥陀佛。心量小，福报小。中国古人说的，量大福大了。你有多大的量，就有多大的福气。你量小，没福。不能不知道啊。量大要能包容啊。成就忍辱波罗蜜。古谚语有所谓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我们今天的大谋就是谋往生极乐世界。那换句话是，小不忍的人不能往生。那临终会有障碍。这个障碍是谁？冤亲债主。有形无形全来了。我们怎样对付冤亲债主？要有方法，明心自己修学，修学是依据经教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要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。我的修行，我为自己，为大家，为一切有缘的众生，心量再大一点，包括无缘的众生，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慢慢心量自然扩大扩开。啊，希望一切众生将来都是极乐世界的同参道友。阿弥陀佛的愿是要度遍法界虚空界。我们心量不能小，只想到自己小些，这个一小错，这个不可以。这个心量在极乐世界没有的。那你有这种心量肯定是障碍。啊，普贤行愿里头前面两条最重要，一敬祝福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这个人我瞧不起了，那我看了不顺眼，这个跟离经诸佛相违背呀。你他不是佛，哎，谁说不是佛？你说他不是佛，华严会上佛说他是佛，释迦牟尼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哪个不是佛？蚊虫蚂蚁都是佛。普贤行难修就在这里啊，不但对人要恭敬，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恭敬。为什么？他都是啊，他迷惑颠倒，跑到畜生道去了，跑到恶鬼道去了，跑到地狱道去了，通通都是佛。